anywhere? Well, in China or in America? Anywhere. Well, in America, I really have not heard anyone say the word comrade. Okay. And in China, I think the word is much more common, at least when we translate the Chinese word that means comrade to the word comrade. So you have had an experience of hearing someone saying comrade. Yes. But I think this word may be a little bit outdated in an English language. Okay. Alan 非常客气说的是我说的 Alan 这个 comrades 我们按照单词表的意思是同志我们知道同志在我们这个生活中还是有用的词尽管用的越来越少了可是在英语里面呢我就顺便问 Alan 你在英语世界中比如说在美国听到这个词的使用吗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能要用它但是在中国有时候翻译的时候呢他确实听到了这个词我们确实是使用同志的所以这就说明我们有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一个历史时期现在虽然用的不太多了但仍然是我们的一种习惯但是在如果我们是对着 English speaking audience 如果是讲英语的听众我们绝不能用 comrades、Can you think of a nicer word to replace comrades here if you make an announcement, Alan? When I would make a formal announcement I would use the word、the phr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Alan 说他如果要做一个正式的对外通知他会用最口语化的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for a very informal announcement What are you going to use? I would probably just say Excuse me OK 他如果他要做一个不正式的一个通知我说你怎么开始呢让大家都听你的呢他说开始一般都用 Excuse me 或者 Hi everybodyYour attention, hey,、 please. everybody, or even, hey, friends, or it would depend on how close the relationship was. 对取决于你和听众的那个关系。如果是非常、非正式的、很随便的、很亲密的，你可以说，哎，伙计们、朋友们，或者说大家注意了，这都是可以的。但是 comrades 在我们现在听来也是太正式了，而且是有点过时的那个用法。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一个文化差异。OK.We look at the second paragraph, please. An American friend, Dr. Patterson, will come and visit our university on Wednesday afternoon. Dr. Patterson is a great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He is a professor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ood. Thank you, Alan. And which university or college did you graduate from? I gradua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Philadelphia. Oh. And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is Temple University. Oh, great. 这里看到了这位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Patterson 使我们想到了我就问这个 Alan 你从哪毕业的他说他从东海岸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 Penn. The name of your university again? Temple University. Oh, Temple University 是比较有名的是 private university, private college, right? Yes, it is. 啊，是一个私立的比较好的一所学校，规模没有这个加州的这个学校大，但是也是不错的一个学校。OK, 我们看看这里边有主要是宣布什么呢？宣布这位重要的 Patterson 博士要到学校来进行访问。On which day it's going to visit our university on Wednesday afternoon?这是确定的时间。首先呢，这个人是中国人们非常好的朋友。He's a professor, 教授。Professor 这个词呢，和 teacher 这个词的区别呢 ，Alan, you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fessor and a teacher? Yes, a professor usually teaches at a university、or a college, and the professor's degree is usually a PhD or at least a master's degree. Okay. When I think of the word teacher, I think of kindergarten or elementary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and high school. Okay, 我让 Alan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professor 的和这个 teacher 的区别，因为我们知道教授一用起来大家都知道是高等院校的，一般呢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就是要求他的学历水平呢最起码的是一个硕士以上的，通常都是一个 PhD， 就是doctorate。那个 D 就是 Doctor PhD 就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就是哲学博士有这么一个学位有这个学位呢 也不一定是哲学博士，但是作为教授都用 PhD 的这个水准来衡量，这是现在世界通用的一个标准，中国高校也正在向这个标准努力，而且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实行了。 OK, the next paragraph please. He will give a talk on new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alk will start at 2:30 and will last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After the talk,He will answer our questions. He will also show a film about his institute. Please be at the auditorium before 2:30. Okay, thank you, Alan. And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习惯，就是 our university and his institute. 我们讲到，因为这个里边从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它的中文的翻译痕迹比较重，所以他在讲到那个里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the talk will start at 2:30 and will last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After talk, he will answer our questions. 这个 our questions, normally it's answer the questions, right?、 Mm-hmm. And he will also show a film about his institute. His institute actually showed a film of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es, I would usually just say, Ginger, after the talk, he will answer questions、 mm-hmm. without using the possessive pronoun right. error. Right. And he will also show a film about his institute. That's okay, but perhaps there are too many words in this sentence. Okay. He will also show a film telling us about his school, about his institute. Okay. Yeah. 这里我们就讲了，有时候呢，一样的话after the talk, he will answer our questions. 可以说成 after the talk, he will answer questions. 这里是一种西方的讲课习惯，就是来做报告啊，不是单方面的 communication, 就不是单方面的交流，是什么呢？是双方面的多层次的交流。于是一般的这个 talk, 就是这个讲话也罢，演讲也罢，这里 talk 指的是演讲，因为这个题目很大，是关于New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a very big topic, right? A very big topic,、uh-huh. Especially with computers and bio research, everything. Yeah. 如果我们说他讲的是美国的科技的发展情况，我们说这个题目很大。在这样一个大的 talk, a big talk, 一般的情况下呢，大的小的都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先讲一小时或者一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再留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问题交流。没有任何一个 talk 是一个人讲到底而不给听众提问题问问题的时间的。现在我们的很多演讲也是用这种模式进行的。OK, 所以这个 announcement likes to make sure thateveryone be at the auditorium before 2:30.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right, Alan? Exactly. Okay, 如果想聆听这次演讲的话，请两点半之前到达礼堂。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等你。 咨询电话6515-92236515-0033转3618。 OK, 希望大家在平常使用中也注意这些细节。I think we've stopped here now, Alan. Yes, I think we'll stop here and we should say so long to our listeners. OK, so long, everyone.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好，非常感谢金杰和 Alan 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呢，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课的第一讲。那么我们都知道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二册除了在广播播出之外呢，我们在网上也可以同时点击收听。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们信息处理科的科长严玉鹏，请他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在线收听的情况。 你好，杨一鹏。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来给我们发来短信，就是他们说呢，下载后啊，怎么样能够获得这个许可证？你能不能把这个在线收听的简单的操作方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看你首先登录到了我们的一个网站， 我们的网站叫听吧，然后网址是3w.听的全拼，然后是后边是一个12345678的8，然后是.com.cn。听众下载之后获取不了许可证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安装的软件的版本不对。用户可进入听吧首页，下方有微软的 Media Player 9的下载的一个链接，点击进入微软的官方网站就可以进行软件的下载。这里边大家要注意的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家用的时候可能每个人装的那个系统不太一样，有的是装的是2000，有的是装的是 Windows 98，有的装的是 Windows XP。它这里边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适用于 Windows XP 的，另外一个版本是适用于98 ME 和2000的。然后请大家选择这个下面有个立即下载的一个键，然后点击它就可以把这个 Windows Media 9下载到自己本地，然后进行安装之后，然后获取许可证就没有问题了。 那你现在帮忙给我们点击一下，因为我这台电脑还没有下载。 啊，稍等啊。 下载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呢？ 这根据自己的机子的配置还有那个网络的速度。网速快的话，然后下载的就稍微快一些。然后 那我现在看你点击这个立即下载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对话框，就是 出现了一个文件下载的一个界面，然后里边有一个打开按钮，一个保存按钮，然后点击这个保存按钮，然后是保存到本地，然后选择你本地的一个文件夹，然后进行保存。我现在是保存到桌面。 好，现在呢下载开始，下载大概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是不是？ 对，现在的传输速度是我这个机子是15K 左右，15K 每秒。 那一般听众朋友的机器上都是怎么样的一个下载速度呢？ 不好说，因为有的人使用的是宽带，有的人使用的是 ADSL， 有的人是电话拨号上网。在这里就是说，大家那个拨号上网的时候，建议大家是下载收听，因为在线收听的话，它速度会非常慢，然后容易产生停顿。然后那个宽带用户和 ADSL 的用户就在线收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希望大家呢经常登录我们的听吧网站，支持严宇鹏的工作。 好，谢谢。 好，谢谢你，严宇鹏。 谢谢大家。 Ha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学英语呢是和人的记忆力密不可分的，记忆力好对学英语很有帮助。那么如何提高记忆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增强记忆力，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探讨的话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老师。 Welcome Danny. Hi there. Hello. OK, 美国资深音乐人 Bruce. Welcome Bruce. Hi. OK, great.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memoryIs that right? Memory. Okay.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memory, Bruce? Well, I think I have a pretty good memory. Memory is something you have to practice all the time. Yeah. I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the more you practice. That might be for most musicians. Okay, how about Danny? Well, my memory is getting better every day. Oh, unfortunately, I'm getting more and more forgetful. So let's see what you can give or what you can tell us about how to enhance our memory.All right, shall we go over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Memory. Memory. 记忆力，它的名词形式是 memory， 它的这个动词形式是 memorize， 而还有另外一个动词形式是 remember。大家常把记忆单词用作是 remember， 其实它的运动过程，就是这个单词的记忆过程应该用 memorize。 Poem. Poem. Poem. 诗。 Over and over. Over and over. 同学们在表达这个表达法的时候呢，如果愿意再加强一些，可以在后面加上 again, over and over again. Seem, seem, seem 似乎 almost, almost 几乎啊。另外一个表达法是 nearly, 可以互换 as well, as well. 它的意思相当于 too, T O O. Human, human. 人 mind mind 头脑，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记忆力，所以 mind 是今天的核心词。 taste taste taste 味道 T-A-S-T-A 同学们要注意，它是属于半系动词，比如说 it tastes good. remain remain 保留留在，表示的是一种状态的维持。 Forever, forever, 永远。Forever. Diary, diary, diary. 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一个词，如何记忆。在日记这个单词上，有另外一种，就是大家需要去理解的记忆方式。 Our memory. Some people have very good memories.And can easily learn quite long poems by hear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who can only remember things when they have said them over and over. Charles Dickens, the famous English author, said that he could walk down any long street in London and then tell you the name of every shop he had passed. Many great men of the world have had wonderful memories.A good memory is a great help in learning a language. Everybody learns his own language by remembering what he hears when he is a small child. Some children, like boys and girls who live abroad with their parents, seem to learn two languages almost as easily as one. In school, it is not easy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because the pupils have so little time for it, and they are busy with other subjects as well.The human mind is rather like a camera, but it takes photographs not only of what we see, but of what we feel, hear, smell, and taste. When we take a real photograph with a camera, there is much to do before the photograph is finished and ready to show to our friends. In the same way, there is much work to be done before we can make a picture remain forever in the mind.Memory is the diary that we all carry about with us. Well, very interesting piece of writing. Yes, of course.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记忆力。Okay. So, 我们从第一段开始看一下我们的语言点。Some people have very good memories. 有些人呢，他们的记忆力非常的好。And can easily learn quite long poems by heart.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表达法，叫用心记忆 learn by heart。 在稍后的注解当中大家会看到这个表达法 learn by heart。 那么这个我想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我们的 Bruce 老师， Do you enjoy reading poems? Oh, very much. Oh, really? Good. Poetry is the most difficult achievement in any language, I think. Well, that's sure, yeah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the words in a way that you don't in other contexts. But through reading it again and again, we can learn what it means eventually, right? Yes. Mm-hmm. So have you ever tried any Chinese poems? Not yet. Not yet. Okay. That would be the best part later. Yes. And there are other people who can only remember things when they have said them over and over.Over 和 over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表示的意思是反复。其实记忆在于反复，周明老师是吧？ 其实学习就是重复。 是啊。 嗯 哼。对。所以呢，大家注意，我们在讲课文的时候，有时会反复以前所讲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反复，其实也是帮助同学们来进行记忆。Over and over 后面可以加上 again 表示进一步强调、 那么这里面李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像第一行所说的 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和 remember 还有 memorize， 那这三种表达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首先呢，这个 remember 这个单词一般都是强调记忆下来以后再反过来再看我们所记忆的内容，而 memorize 强调是在未记下来之前进行初始的记忆，而 learn by heart 则强调所记忆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实现的一种形式，用心去记。 OK, now it's your turn, Bruce. Could you tell u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arn by heart and remember as well as memorize? People say to learn by heart to indicate that it is so well known that it is close to the heart. It is like the knowledge of the heart. It's very easy. You've spent so much time going over it and over it that it takes no effort to remember. There are other techniques, for memorizing, repeat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if it's a long text, repeat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s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way. So sometimes it's best to think of, to memorize the structure first. If there's different paragraphs, you might remember, for instance, the topic of the paragraph. And then you start to work on the details. Good. That's it. Yeah, 在增强记忆力这方面呢，许多伟人都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又有说 Yeah, would you like to read the second paragraph? Charles Dickens, the famous English author, said he could walk down any long street in London and then tell you the name of every shop he had passed. Many great men of the world have had wonderful memories. 那我想谈到了查理斯·狄更斯，大家都知道他是英国著名的作家，那么他有很多的作品写了出来，那他的记忆力也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伟大的前程》《雾都孤儿》《双城记》等都是查理斯·狄更斯的作品，其实还有这个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科波菲尔也是他的作品。那么我其实看到他，我想起另外一位著名的作家，是美国的一个著名作家，叫 Mark Twain。 其实他曾经在密西西比做过近十几年的导航员，而他经历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他也都把他们记得清清楚楚，然后都记录在自己的作品当中。看来作家的记忆力都很好啊。 这个伦敦呢，我们学过，既是英国的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所以狄更斯呢用这样的记忆每一家小商店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增强自己的记忆力。 So Charles Dickens, the famous English author, 在这里面他是属于同位语的关系，所以加了逗号， said that he could walk down any long street in London, then tell you the name of every shop he had passed. 而这里他能记下每一个商店的名称呢，真的是不简单。这里面我注意的一个关键词是 pass, pass。同学们一般用到这个单词的时候都是盲区，因为路过这个单词大家不会说。那么 pass 这个单词呢，大家除了记住本文当中这个大家不常用的一个用法，另外还要知道它的名词的意思是，就是通关用的证件，比如说上飞机需要 boarding pass 登机牌，而我们工作的时候需要工作卡 pass， 我们上公交车的时候需要用月票 monthly pass。 那么这个词呢，它的名词用法也非常的广泛。 Okay, the next paragraph. A good memory is a great help in learning a language. Everybody learns his own language by remembering what he hears when he is a small child. Some children, like boys and girls who live abroad with their parents, seem to learn two languages almost as easily as one. In school, it is not easy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because the pupils have so little time for it, and they are busy with other subjects as well. A great memory is a good help. Be a great help, 意思就是 be helpful。 这是我们本文的另外一个知识点，大家记住。而介词 in 的使用则强调了在某一方面，后面接的是 learning a language， 接宾结构，也就是后面是动名词。而下一句话 everybody learns his own language by remembering， 那么 everybody 是不定代词做主语，所以谓语必须使用单数形式，因此用 learns。而 by remembering 则强调的是 by 这个介词需要后面接动名词，这一旦遇到考试的时候是常考的一道题目，所以不管是高考还是四六级的同学一定要注意 by 加 doing 形式。 and what he hears. 那么 hear 这个单词再加 s 的形式的时候要注意它的第三声读成 hears， 因为元音结尾的音素呢加了 s 要读成 z。 Some children like boys and girls who live abroad. Abroad 做副词在这里是状语，可以说 live abroad 居住在海外，也可以说 study abroad、我们也可以说 travel abroad 都可以，所以 abroad 这个单词可以连用很多的动词。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同级比较是在45页最上面的那一行 as easily as one， 它在这里用的是副词的同级比较，所以大家注意 as 中间一定要用原级形式。那么 in school it is not easy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because，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的是前面的 in school 那个 it 在这里是形式主语，真正的主语是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还原这个句子就是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is not easy.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看到了 because the pupils have so little time for it. 时间的长短用 little， 而在这里用的一个单词是 pupil， 是指学生，有指小学生。大家通常忽略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是人眼球当中的瞳孔 pupil。最后我们一个表达法在这段当中就是They are busy with other subjects as well. Be busy with. 最后呢加了一个 as well. Be busy 后面要接这个 with， 非常常见的语法现象。而 as well 通常放在句尾，表示也同样的意思。 Okay, the next paragraph, please. The human mind is rather like a camera, but it takes photographs not only of what we see, but of what we feel, hear, smell, and taste.When we take a real photograph with a camera, there is much to do before the photograph is finished and ready to show to our friends. In the same way, there is much work to be done before we can make a picture remain forever in the mind. The human mind is rather like a camera. 这句话翻译的时候呢，就是指人的脑子特别像照相机。It takes photographs.本文在这里用的 photograph 这个词呢，其实是很谨慎的，它没有用 picture， 是因为它强调这种专业性的照相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那么 it takes photographs not only of what we see but of what we feel。 那么在这里呢，作者呢用了这个of 这个词，就是 take photograph of something， 拍摄什么具体的东西啊，他后面用了 what we see， 以及跟它是属于是平行结构的 what we feel, hear, smile, and taste， 这几个单词全都是属于半系动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翻译的时候是我们看到的、感觉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和能够用这个舌头啊能够 品尝 到的，对。所以他强调了从记忆的方面来讲，用从不同角度来去刺激人的记忆。那我们稍后在这块也有一个探讨。When we take a real photograph with a camera, there is much to do before the photograph is finished and ready to show to our fans. 这个过程当中呢 much 这个词的使用，这个强调的是大量的工作要去做，而在这里并没有强调工作这个词，但是翻译的时候大家要在这加一个词 before photograph is finished。 而在这里的强调的是一个什么呀，用一个词来带过去里面所涉及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涉及到一个洗印的过程，至少省略了一个单词是 develop 啊，洗印的过程 and ready to show to our friends。 那么我们说